关上门，不会再回头。发过誓，永不后悔的人是我。有人说，冷战会成习惯的。管他呢，也是伤人。月亮说，分手吧。 听到的这首《不生气了好吗》，演唱者是2011年快乐女声的亚军红尘。还记得2012年她带着首张 EP《72小姐》来做客的时候，问到这个名字，她说是有一次智力测试得了72分，然后自己哈哈大笑起来。当时就觉得红尘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。这几年的发展，除了刚刚听到今年为网剧《可惜不是你》演唱的插曲《不生气了好吗》之外，去年的几首单曲真的是有一点颠覆了对她以往的印象。那下面这位歌手呢，同样是出自2011年快乐女声，她获得了第5名，是这一届当中最具玉女气质的选手，长发飘飘，恬淡安静。不过如今她虽然名字变了，但是音乐当中的气质还在。我们就来听这首《杨飞扬》，她在她的心海过境，收录在今年签约海蝶发表相隔5年的全新 EP《无字言说》。 他带走 他的曾经，可能吧，因为年轻才爱得莫名离不弃。他也许聊过未来，但未来更快，也许等待又能等来多少的幸运。他在他心海中过尽，已不问不明，说他爱得起，却没有人想听。时间的尽头无声 模糊了，只记得你。 时光已经藏在遥远的地方。当你习惯失去的人和事变得模糊不清，当我孤单总是不经意都还是幸福的，望你也是幸福的。路口的房间依然记得，不知道现在 是来自丽娜的《当你想念》，收录在她今年的 EP《My Way》当中。 想念，可时光已经藏在遥远的地方。当你习惯失去的人和事变得 这是来自于丽娜出演电视剧《最美不过初相见》的插曲，当你想念，也是她加盟泰禾的第一首单曲。作为06年的超级女声的第五名，出道11年，相隔10年之后再度发片，真的是久违的再次相见。 想你没法自己，这感觉像 没有什么纠结，就是现在。 说到09届的快乐女声，像郁可唯、潘辰、刘惜君都一直有作品推出，曾轶可、李霄云、江映蓉也都有一定的人气保证，而像潘虹月、李元熙、谭丽娜就相对来说没有太多的机会展示自己。我们此刻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谭丽娜去年的单曲《吸引》。在广告转身回来，下个小时我们将会听到的是好久不见的快乐男声，我们稍后见。 打了个结，解不开你给我的心情，感觉不安的僵。你的表演像喜剧，而我随你心情，看似随便的情绪都能叫我欢喜。不信虚荣的美丽足以让人着迷，说爱你 yeah, yeah, 已经陷入想你想你，没法自己，这感觉像你像你正在靠近，交换着心跳频率，吸引着不想靠近，不自觉上瘾，这种感觉像你像你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触碰擦肩的手。

管命运对我毫不客气，特别的把你带着我。满身疲惫是为了寻找降落的意义，我感觉就好像飞了一个世纪，忍受寂寞的打击，难以表达的哭泣在心里当作掌声鼓励，就快到目的地。翻脸无情，但我不服气，带着我无畏无惧的孤寂，不能退却的气就像降落伞飞行又闯陷阱，带着我前所未有的任性，来抵抗坏天气就像降落伞飞行翻越山巅，我 困在家，举起头巾一点虚构，泪流成面，难道就没退路了？天知道你对我到底多重要，我什么都在做不好，望着天空对你的笑， 来自2014年电影《三十七次想你》当中的插曲，集结的《事不过一》。这几年集结似乎有更多的是在综艺节目当中亮相，也有在往主持方面的发展，但是在前几年他在音乐方面的尝试也是给人不小的惊喜，包括《红与黑》、自身深处的电音时尚的音乐表达，以及 ISCO 将电音和民族音乐结合的方式，都是非常好的想法，只可惜呢似乎是戛然而止。在上一时段我们提到了改了名字的杨飞扬，在历年快乐男生当中也有一位，那就是谭佑明，不知道您是否熟悉呢？或者是之前的名字谭杰希。在2010年快乐男生当中，对于谭杰希的印象是戴着牙套、黑框眼镜还有木吉他，而7年之后的谭佑明摘下牙套、黑框眼镜不再流行，更多是在综艺节目和影视剧当中亮相，也没有胸前的木吉他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如果天使知道，这是去年谭杰希参演电影《我想静静》当中的插曲。 生在黑白世界上，看你像怪兽一般，个家和肉干，为何我们长得不一样？带我去公园瞎逛，别家的小朋友都没我漂亮。若妈妈天使知道你对我有多好，可乐雪糕薯条抵不住我撒娇。如果天使知道我对你多重要，许我多一点时间陪 只知道你对我有多好。隔了雪糕薯条，抵不住我撒娇。如果天使知道我对你有那么的重要，给我多一点时间陪你到当天使还我回家。泪溢出花果脸庞，你是唯一放不下。我爱你，抱抱亲一下。 我们听到的是今年王也为电视剧《热血尖兵》所演唱的片头曲《永不退缩》。 作为2010年快乐男声第七名，王也扎实硬朗的声线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而且他在出道之后便签约索尼推出专辑，他的同名主打《痛快》也入选了中歌榜的年度金曲，只不过这几年没有太多机会去在音乐上更进一步了。反观这十几年的音乐比赛、电视综艺，《超级女声》《快乐女声》《快乐男声》是最多让行业外零基础的音乐少男少女实现他们做歌手的愿望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在一年一年的不断推陈出新当中，在一次又一次的升级努力加上才气和机遇的分流当中，也让这些选手们是走走又停停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3年快乐男声的第七名选手饶威这首《下个路口》。 熄灯的路口，有人牵手，有人分手，谁能说不期待简单的快乐？可以假装无所谓，希望你能更注意我，不想用言语表达太真实的我。越是抓不住的，越想拥有，小小心愿若能实现就够。是在下个十字路口，你就会遇见我。You everything， 有一种魔力始终牵引着我。就算一个简单的问候，那么普通却又很不同，因为你就是我的 everything。还没熄灯的路口，有人牵手，有人分手。谁能说不期待简单的快乐？可以假装无所谓，希望你能更注意我，不想用言语表达太真实的我。越是抓不住的，越想拥有，小小心愿若能实现就够。也许在下个十字路口，简单的问候，那么普通却又很不同，因为你就是我的 就这样冷了，于是天就这样亮了，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，于是我终于醒了，于是你我从此远了，于是路从此分岔了，生了